第十七集，相亲。 上次你姑给你介绍的姑娘见了吗？怎么样啊？ 挺好的。 真的？能聊上吧？ 还行。 那姑娘啊，研究生毕业，还是金融行业。你原来不是也买些什么泵吗？跟那个有关系吧？ 币，虚拟币，不是泵。 所以你们能聊得来？什么时候再见呢？定了吗？请姑娘去好点的地方吃饭，然后去看场电影，别忘了送她回家，可千万不要让人家自己回家啊。 爸，这件事 怎么？那个女孩我见过，长得很漂亮，举止修养也好，你还有什么意见呢？啊， 没有，只是人家未必满意我，我不太会说话，不招人喜欢。 所以你要学着多说话，主动点啊。 哎呀，老爷子，你可当心点啊。 你约那个女孩今晚一起吃个晚饭，我让江前跟你姑说，帮你约她出来。 我晚上有事。 晚上还能有什么事儿啊？该下班就要下班，你是公司的老板，这点时间自由也没有吗？啊， 今天晚上确实不行，改天吧。 老爹沉默了，用一种阴沉的眼光看着他。病房的空气凝重了，连保姆都有些尴尬，故意去做些可有可无的活儿，弄点生意来缓解这对父子造成的可恶气氛。老爹深沉的眼光里好像带着不知是伤人还是伤己的刺，直勾勾地落到许少卿的身上。他的声音像是绝望，又像是抱着希望。 小青啊，你治好了的，对吧？ 又来了。好了。 许少卿的回答看上去问心无愧，坦坦荡荡。因为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无数次，许少卿已经习惯了。但不是习惯了所以无感，而是习惯了这种被撕开伤疤的感觉，所以能忍受疼痛。 那你为什么每次都不成啊？那些姑娘都看不上你吗？可能吗？你的条件可能吗？ 注意血压，别激动，别激动啊。 早跟你妈一起死了就好了，不用在这里跟你活受罪。 这两天我确实有事儿，已经跟人约好了，不好更改。然后我会出差去海城，等我回来之后一定会跟这个女生见面的，可以吧？ 不是见面，是吃饭，去好点的餐厅。 嗯，我请她吃全市最好的空中餐厅。 吃完了看电影，然后送她回家。 这个要看人家姑娘，很多女孩不习惯和刚认识的男人看电影，我提出来不礼貌。 哦，也是。你看你这样的，人家会不喜欢的。 也许他们现在不太流行喜欢礼貌的。哎呦，我哪知道。总之我一直都尽力了。那个怎么样，江浅说你大概可以出院了。 我觉得呀，都不需要住院，老毛病了啊，吃点药就行了。 你心咋那么大呢？医生说这年龄犯高血压很容易脑溢血的呀。这次啊，多亏有给你量血压，送医院啊送得早，偷着喝酒，藏酒藏得跟专业间谍似的。俺就是个农村妇女，可没法跟你斗智斗勇。 麻烦你了，红姐。 住院医生说了，下个月要让老爷子来做个检测，还要住几天医院。 好， 我要吃苹果。 许少卿看了眼床头桌上的苹果，就拿起水果刀给他削苹果。保姆见了，赶紧绕过去伸手。 给俺给俺，许总你快放着，俺来就好啊。 让他削啊，他削苹果很好的，得他妈真传的。等他以后结婚了就削给老婆，我这爹呀 就享不上这福气喽。 许少卿的手稍微顿了一下，继续动作。片刻他削完了，那个苹果果然削得好，皮只去掉了薄薄一层，还是完整的长长的一根，果体也还基本保留着苹果流线型的圆滑形状。他递给老爹， 我倒是也想让你一直享这个福，可你让吗？ 而此时安里正跟周小云坐在住院楼下面的长椅上。 你看起来特别累，没休息好吧？ 安里现在到底在做什么工作呢？周小云绕着问了好几次，都被安里搪塞过去了。 一个刚出狱的人怎么可能赚到那么多钱？安里会不会真的开始做一些违法的事？不会，他永远不会，他不会做任何伤害别人的事情，不像我。 周小云心里再次涌起深深的罪恶感，抬手拢了一下安里的头发，却被闪开了。安里很局促，他觉得他不躲那一下会很尴尬，可是躲了发现更尴尬了。 还好， 医生说一直没有合适的配型，可能还要等下去，不知道要等多久，也不知道等不等得起。 安里也不知道，所以他没说话，心中愁云惨雾。只是这件事两人都心知肚明，安里不知道周小云为什么还要提。 老公，你把家里爸妈留下来的老房子卖了，我却没卖自己的房子。 啊，你不能卖房子，钱的事情我会尽力解决的。 可是我们现在离婚了，我们的财产都是各自的，可孩子却是我们两个人的，这样你不会觉得不公平吗？ 我觉得那个房子本来就不应该卖，你需要一个家，小朵也一样，为了小朵我做什么都是应该的，而且小朵一直都是你在照顾，你也付出了全部，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公平的。 你这个人好像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变的。 是吗？你要知道今儿早上我在出租屋的桌子上刻了一个纸字，就不会这么说了。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《交易沦陷》，欢迎收听。